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音乐的旋律给予您晚间的宁静，跳动的声音激荡起燃烧的激情。北广购物带给您不一样的晚间时光。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商品品种丰富，价格实惠，服务周到。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为您精心挑选出和您心仪的商品。每一个夜晚，我们都与您相约在这里。音乐台每天晚间1点到1点28分，北京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准时陪伴在您身边。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说话还黏的呢，因为刚才刚吃了一个好吃的牛肉哈，还在回味当中。 对， 因为这个牛肉啊，说句真心话，现在人们呢对它的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原来西方国家国外呢可能以牛肉为主，咱们中国人呢以猪肉为主，但是现在大家觉得这个猪肉在某些方面有局限性，所以呢很多人越来越爱吃牛肉了。 哎，而且您看，我说健身的呀啊，还有一些减肥的呀，小姑娘控制体重的，好像别的不能吃什么呢？但是呢，这个牛肉它是可以要求， 它是蛋白质高，但是脂肪却低。 哎，吃完了解决了口腹之欲，身上还有劲儿，而且呢，好像还不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脂肪负担。 没错，你像那个牛肉的做法，比如什么炖牛肉啊、酱牛肉啊、牛肉干啊、牛肉面呀、啊、什么牛肉火腿、烤牛肉啊、牛肉丸、牛肉汤等等的哈， 对， 各种各样的做法特别的多。但是说起真心话，你自己家里要做这个，比如像炖牛肉啊，炖那么一块牛肉，一个呢是它真的挺贵，不出数；另外呢，你炖起来啊，味儿配不好啊，也没有那时间啊，就跟它耗着，真的是很多麻烦事儿。 说实话，都爱吃肉， 对， 特别是现在家庭，您说谁在家里谁会炖肉的？还有几位？还多吗？特别是这 这么好吃， 对吧？ 真的是很难、 然后您要说这个会炖肉，我会炖肉，但是说实话，我真是有时候懒得动。天儿冷热不说呢，厨房里冷热不说，您得回来得先洗，洗完得紧，紧完得调料，然后慢慢再卤炖。您要说把这一锅肉炖好了，或者卤出来这个味儿好了之后，您得掏那个功夫，您最起码得炖5-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盯着您那火关不关？你拿什么锅去炖？ 是。 然后这我跟你说，我现在这岁数，我盯着我都觉得累得慌了。您再说家里老人会炖，老人确实好多人会做饭，好做好吃的，您心疼不心疼？您舍得吗？对吧？ 而且这牛肉如果是炖不到火候的话，小孩吃不了，老人更吃不了，嚼不了， 塞牙 啊。但是今天呢，咱们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的话，应该所有的麻烦全解决了。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五香牛肉，五香的酱牛肉， 哎， 软烂可口，咸香美味，老汤所煮的大块牛肉，让您吃着特别特别的过瘾，而且每一包都是真空给您包装，这一包里面大块整块的大牛肉给您直接放1包3两。为什么1包3两呢？这1包3两啊特别适合大家来进行吃。因为呢正好比如说全家人啊2-3口人一顿饭拆一包，你可以直接凉着切片就能吃，没问题。或者您把它上锅，因为真空装嘛，您给它热一热，拿热水煮一煮，煮完之后您吃热腾腾的这个牛肉，您把它切着放点香菜，放点那个什么葱花，一拌成末丁也没问题。1包3两，您知道这1包3两牛肉得用相当于用1斤鲜牛肉， 因为它这不出数， 牛肉不出数，3斤 出一斤，对吧？一斤鲜牛肉，我们给大家直接配好了，卤好了，做好了三两一包的酱牛肉，给您今天配多少袋呢？这个太值了， 多少袋？ 直接我告诉您，15袋 哦，15袋， 15袋相当于15斤鲜牛肉做的，而且15袋分两个口味，一种是纯的五香牛肉，让您直接吃，拆包就能吃的啊，这是有10包，还有有人爱吃辣的呀，虽然传统上 很多年 轻人爱吃点辣的口味啊，你那个调刺激刺激的味觉啊，再给您来5包香辣味的，10包五香味的，加起来一共15包牛肉。您就算算这15斤鲜牛肉，别说我给您做这功夫值多少钱，15斤鲜牛肉您得花多少钱去买去。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哈。 是啊。 好，那刚才呢，你说完了以后，我给大家这个梳理一下哈。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酱牛肉的一组合。 哎。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5香牛肉150克1大袋，咱们是10大袋， 是的。 另外还有香辣牛肉150克1袋，5袋，这就是15袋啊。 是的。 那么市场价呢，估计得4-500块钱了。 是的 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299， 是 299。那么合1袋呢，可能也就是20块钱左右吧。 对 啊，您就可以把这一大块啊，一袋一大块就牛肉拿回家了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呢，我还真算了一下啊，这个15袋299，那么合1袋呢，不到20块钱。 是的， 而且刚才我看那一包那一大块牛肉，真的是着实哎 过瘾， 特别合适， 特别过瘾，因为主料都是好牛肉。 刚才你也说了，在家里要炖牛肉的话，真的是不出数，就这一包的话呢，估计得1斤牛肉能够炖出这样的量来。 就是得至少得1斤吧，3斤出1斤嘛，您这3两多的这个肉，您加起来至少得1斤牛肉炖1斤牛肉，您又自己不会炖，炖一大锅之后放在冰箱里来回的反复的热又不好吃，我这每一个都独立给您装好了，而且您家里又没有那种老火老汤的那个文火慢慢咕嘟这种方法，所以很多的时候牛肉炖的大块肉没法煮，煮的里边不入味儿，对吧？这是给您老火老汤20个小时以上的文火慢慢咕嘟进去的，所以里边也入味儿，外边也入味儿，然后还有老料给您这么炖着，这才出来咱省事儿好吃。方便解馋， 实际上呢，这个价格是优惠啊， 当然， 但是呢，它这个味道刚才也提到了，真的是吃起来的话呢，它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它是用那个调味料啊，先那个低温腌制啊，让它入味了，然后再卤制啊，再给它熟化，最后呢，再慢火还给它温炖而成，所以吃起来的话呢，特别的进味儿啊，不管是五香味儿的还是香辣味儿的，那味道啊，真的是特别窜啊，然后呢，这个吃起来呢，特别纯正啊， 香味儿， 关键是什么呢？它是炖得特别软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吃，那真的是肯定特别喜欢， 特别特别的烂乎，您可以吃的，但是那种烂乎当中呢，又不是让它说变成黏糊了，它还是具备那个牛肉本身那种纤维的嚼劲儿的 那种 质感是在 的， 但是它不塞牙了， 是 让你吃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呢，我说这样的牛肉您在家里吃着放心踏实，对不对？ 而且里边我看还微微带了一点这个汤汁儿。 哎， 所以你别小看这一点点汁儿啊，比如说你做牛肉面的时候， 哎， 然后把这汁儿融进去的话，那个牛肉面那个味儿就有了， 对 啊，然后呢再切几片牛肉搁进去， 本身是热的，先炖的出锅的时候，它挤出来其实是肉汁儿，成为了肉汁儿切了那点冻，所以呢，您整块的牛肉再蒸再煮啊，您再整个回锅是热食是凉食都行，而且它是熟的，直接有人说我们出去之后您吃那，哎，我们都爱吃根火腿肠吧，解解馋吧。火腿肠您自己去看看配料表， 对， 几块钱一根火腿肠里它能有多少肉，基本都是淀粉吧，对吧，基本都是淀粉吧，这整块的肉，哎，您踏踏实实拿这么一包出去的时候，10多块钱，不到20块钱，您就拿着说我今天饿了，我这面包当中我加两块这个牛肉，和加点火腿完全是两码事， 没错， 这打开之后你闻到那个肉香马上就出来了，而且这种香让你闻的是很正，一闻这个味儿，哦，不是用很多香辛料去覆盖这个肉本身不新鲜的味道，鲜的牛肉然后用香辛料激发出更多的肉的味道，而料的味道把整个的就给它就是锦上添花，所以咬下一口去口舌生津，可以尝到那种咸香牛肉的味道从你的嗓子一直滑到你的胃里，然后慢慢的回味那种口腔当中留下那种肉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在里边，这才是好的牛肉，好的吃法能吃出那个味道，自己真做不出来， 真是。你像这个家里吃啊，或者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啊，带点这个便餐，哎呀， 方便， 哎，或者说您请客送礼的时候，省得自己家里再哭哧哭哧再炖了哈，然后呢，您把它 袋儿一撕哈， 马上 愿意吃凉的话呢，给它稍微改改刀，哎，搁到盘子里， 切 端上来了啊。 对， 或者说呢，您有点二次加工，加点什么样的其他的辅料，啪一盘这个牛肉的什么什么菜， 大肉块放锅里炖，哎，现在小孩爱吃咖喱味儿的，放点咖喱，放点土豆，放点胡萝卜丁，哎，这就是咖喱牛肉土豆红肉丁，你直接吃去吧。 是啊，是吧？或者说您送礼的时候呢，也甭再绞尽脑汁想送什么了啊，嗯。像咱们家庭过日子，您就实实在在过得着的人，哎，送点这个牛肉的啊， 实惠的， 哎， 方便的， 没错，嗯，像这样的酱牛肉真的是非常合算的，啊。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五洲酱牛肉的组合。 嗯， 咱们呢也甭说什么主品和赠品了，实际上今天确实里边有很多这个赠的成分，啊。 是的， 一共给大家15袋。那么一袋呢，上面写的是150克，也就是3两。 三两。 其实刚才我们算了，这个三两的话呢，得要一斤才能出这个数。 一斤鲜牛肉出3两， 哎，所以呢，这个15袋实际上要基本上用到15斤的牛肉才能出今天这个量哈。 都是大块牛肉。 一袋市场上就得40多块钱， 对， 40-50块钱。那么15袋的话呢，估计也得400-500块钱了哈。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15袋299，合一袋的话不到20块钱。 是的， 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像这样的组合，咱们会过日子的人呢，真的不要错过。 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是多组订购， 是， 啊，您不要有担心，因为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所以呢无论您订多少组都没问题，嗯，但是有一点，今天啊我们这个货源的不是特别的充足，所以呢大家听到节目赶快拨打电话， 是的， 订到您就是赚到了， 真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好多朋友就说这个占线有可能就是说打电话人多了， 是的， 不过没关系，您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就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北广生活时间， 是 北广生活时间，就可以上这个公众号，在上面用微信直接来购买也是可以的， 对，赶紧抢， 没错， 赶紧抢。 其实呢说到这个五香牛肉哈，它北京人爱吃，然后呢这是属于比较传统的， 这是 然后下面这个香辣呢又针对于现在的一些人呢喜欢的口味， 咱们 又哎为大家配备了这样的口味。 对，我教大家几个小吃法，因为它整块的炖，您要想吃凉菜的时候，教你简单的哈，咱们那五香的牛肉，你回去啊，牛肉配什么好吃？牛肉就配咱们北京的大葱，大葱切葱丝儿，把牛肉切片儿，拌着一块吃，稍微呢撒一点点什么呢？喜欢吃一点点的生抽，一点点的这个盐，一点点的香油拌进去。如果喜欢吃辣的口味，炸一点辣椒油，晚上热油一淋在那个葱丝上，然后抓紧一拌，拌出来之后，那我告诉您，活活的真是能把人美死。还有您这个牛肉改刀可以切丁，牛肉改刀切丁怎么吃呢？因为它大块牛肉嘛，不切片，咱切丁，切丁的时候配黄瓜，牛拍黄瓜里放点这个牛肉粒放在里面一起，黄瓜本身很清香，对呢，但是它素寡淡，那肉味呢本身你吃肉吃多了容易腻，然后用黄瓜的清香跟它中和一起，这两个拍在一起，您该放蒜汁放蒜汁，该放蒜泥放蒜泥，放点醋蒜，一拌起来也非常好吃， 对， 特别爽口， 您当 怎么吃都行， 对，凉拌菜的话或者说这个热菜重新再加工都是可以的， 当然 像这样的这个牛肉啊在市面上哈，我觉得是这个很少看到， 对， 因为它一个是这个五洲啊，它这个品牌 大牌的了， 大品牌， 嗯， 所以您打开以后啊，它里边没有什么充数的东西， 对， 完全是纯纯正正的一大块牛肉啊，里边呢有一点点汤汁儿， 对， 但是别小看这个汤汁儿，它跟这个牛肉真是相辅相成， 哎， 啊，您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汁儿融进那个辅料里边，一下那个纯纯的牛肉味儿就出来了， 味儿就出来 了，而且刚才我闻的时候啊，突然就闻到了，就是小时候，咱们老家啊，做的这个炖品啊，什么牛肉啊那样的感觉，它里边没有过多的让你觉得累赘的那些调料，啊，非常清香。 香味很正， 对， 肉味很纯，无论您怎么吃，吃的是那个味儿很正，咱们叫做是香辣的那种辣的口感，辣的你不让你觉得起燥，这是人用的料用的好， 对， 这才是一个老汤老火煨出来的一个好的味道， 而且它这个软烂适中，你知道吧，一般咱们家里做的话有时候这火候拿得不好， 这真是 吃起来塞牙呀嚼不动啊等，哎，它这个吃起来无论是老人小孩相对是比较软烂，但是还是有那种筋骨的哈， 对， 吃起嚼起来还是有嚼劲儿， 嗯， 现在很多这个家里边家长啊比

请你躺进我之间。想。